随灵魂加进高举不死军前翼，不去断，抛弃一直信念毁灭一朝土地，地烈烈燃烧恶意，金箍三波阵就刀下如意印记，不死君王，杀去凡人鲜血收割卑微灵魂，死落地狱笼罩大地，粉碎灵魂家庭，暴君不死军旗，地狱军团，金箍三波阵去刀下如意印记，不死君王。千年后 He will punish us by the force We are all dead 千年后 They will punish us by the force 在枷锁中嚎叫在鲜血中绽放在愤怒中，枯萎，万劫不复。枷锁中，豪杰鲜血中，绽放在愤怒中，枯萎，万劫不复。杀戮肆虐破坏焚烧，但凡人感受社会万劫不复，万劫不复。